岳母，你讲些什么？ 我要你写退婚文哟。 啊，你让我退婚呐？哼，岳母稍待，我去写来。 哎，你要到哪里去啊？ 岳母让我写退婚文哟啊。 你这是，哎呦，怎么讲呢？ 小姐。 老夫人许你一剑，我翠屏也许你一剑。 我哪一剑？ 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。 哪怕你这个老奴才，头不顶着地来接我。人们走上。 谈一根话。 是。 不见人，跪着见我嘛！ 贤婿啊，你做主管了，老沈我给你。 哎呦，我的娘哎，还是让女儿给你带跪了吧。 小姐，请起。 哎呦，贤婿快恩，贤婿快恩哦。 我把头顶在地下来见你哟、哦 啊、 贤婿啊，你左管就做左管，我是要伴着画廊试探我母女啊，我把你这个外巧聪明的小东西哟、哦贤婿做左管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 多亏小姐赐我银两，我还要一些你的大恩呐。 莫花，还要谢我呀？ 小姐请上，受我一